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，暖暖的就像件毛衣，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，双眼是爱的温度，让我如此安心。两份寂寞相伴，整整夜的温暖，用一双温热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拥着你，就不轻易淡，让爱互相想去暖。你的爱一丝一点思念念的甜蜜，靠着我的小靠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轻轻相依。你贴着我的心，像暖的歌声的感激，此安心。两份寂寞相伴，整整夜的温暖，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。我只想拥着你，就不轻易淡，让爱互相依偎，想去暖。你的爱一丝一念点思念念的甜蜜，靠着我的小靠，也缠绵我的心里，陪我走过风雨，就像暖暖的毛衣，一路紧紧相依。你贴着我的心，一声暖的歌声的感激， 三心二意迷惑，

说对不起，怎么样我都会珍惜。如果你会怎么讲，你怎么做也不会影响我的心情。你知道有时候男孩更难琢磨，难琢磨爱人或朋友。现在的永远我真的感觉有，一想你我的心就狂跳。我笨多了，记不记得我情人他有没有说过，不是想见你更多想见你，大地和蓝天出现的全是你。我才不管你的表情，我才不理你会不回应，不想安慰你，我不想放弃你，决定告诉你对不起和对不起。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4月29日至5月1日，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，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，3天4场抽奖，赢汽车使用大权，更有5%现金补贴，多重好礼等着您。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，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。 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，我心似海浪，想唱什么都好，爱不会说谎，就算听不见也能原谅。一首歌后进梦墙，感动寂寞的心情，你把我的梦激怒，爱的宝箱就是808，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时间走慢点，天变亮，时间也是好玩，暂时都别管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怀念你都已看见你，也许喜欢想象你受不了这脾气， 最后一班地下铁，你含着泪说再见。我知道你不会太远，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，今夜将为你失眠。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，你决定回到他身边，喊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，依然令你感到眷恋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话没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，片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画下句点，你决定回到他身边，但你说你会永远记得有另一个人，依然令你感到眷恋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，许多画面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。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盏是我，点点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